处，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家能源局联合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前八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39.5%，中秋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这个中秋假期刚刚过去，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去电影院看电影呢？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啊，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今年的中秋电影档。当然呢，再过不到10天的时间，我们又要迎来11长假了，所以今年的国庆档市场票房预期又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说说您最近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吗？包括大家都看的什么样的电影？这个中秋档，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大家比较关注哪部电影，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联合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的工作督导。督导工作以现场督导为主，重点督导有关省区企业煤炭增产增供政策的落实情况、核增和释放先进产能情况、有关项目建设投产手续办理情况、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情况、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煤炭生产、运输、交易、销售环节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燃煤发电基准价加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落实情况。那么针对释放先进产能当中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啊，督导工作也将深入企业和相关的部门，推动落实放管服的各项要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影响产能释放的突出问题，通过采取并行办理相关手续等等措施，努力增加煤炭的供应，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煤需求。再来关注一下，前八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了39.5%。根据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088亿元，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990亿元，同比增长了39.5%，主要税种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比如说，国内增值税前八个月的收入达到约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工商业增值税增长24%。那么主要受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 此外，居民收入、股权等财产股息红利收入增长，也带动了前八个月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3%。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带动了进口环节税收保持高增长。再来看看中秋小长假楼市退烧，金九银十，全国市场将进入到下行通道。根据房产机构统计数据的显示，今年的中秋小长假，全国楼市大部分城市啊都在降温退烧，整体市场逐渐进入到下行通道，金九银十的市场难言乐观。那么按照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二手房上涨城市跌到27个，也是2015年4月以来连续77个月的最低点，楼市已经明显进入到了下行通道。再来看看和中秋有关的一些消息。中秋小长假，全市共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76.6%。中秋假期结束，市文旅局发布消息称，假日旅游安全平稳，旅游市场秩序井然。那么在中秋节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202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09.2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6.6%，营业收入超过2亿8000万元，和2019年同比增长了64.9%。那么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首创奥莱、什刹海和乐多港。在5A级景区当中啊，颐和园、天坛、故宫、圆明园、八达岭排名前5位。那么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130.1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9%，营业收入超过1.9亿元，和2019年同比增长61.3%。接待量前三位的是密云区、怀柔区和延庆区。乡村旅游经营客房平均客房入住率达到54%，其中乡村精品民宿的平均入住率达到78%，乡村精品民宿接待游客7.73万人次。今年的中秋假期，不少异地的子女其实也通过了一些新方式和家人实现云团圆。据跑腿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中秋节前夕的异地跑腿订单同比增幅达到73.9%，其中教老人使用智能设备的订单增长多达121.34%。那么让人非常感动的是，其实每个订单的备注也都承载了异地子女满满的思念。比如说，中秋没办法回家，麻烦小哥教我家老人学会用手机跟孩子视频，或者是帮忙调试网络电视，教会老人开机选台，爸妈不懂干着急。我们说啊，他乡纵有当头月，其实也不及家人的一通电话、一则视频、一条短信，让我们一起云团圆。再来看看中秋档的电影票房。那么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1点钟，2021年中秋档的总票房当时已经突破了4亿元，风暴、关于我妈的一切领跑，风暴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那么再过一周左右，国庆假期也快来临了，已经有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铁道英雄、十年一品温如言、皮皮鲁和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等10多部新片即将上映，也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想让大家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啊，来和我们聊聊大家最近比较关注哪些电影。我看到有一个电影是提及频率非常高的，就是长津湖。像用户5210就说，我最近比较关注2部电影，一部是风暴，这个是已经上映了，还有一部是长津湖。弗莱格子也说，最近我比较关注的是已经看的是灾难片风暴， 票，特别喜欢里面的黄志忠、朱一龙。虽然说之前只看过两位演的电视剧，这次呢准备欣赏一下他们在大荧幕上的表现哈。包括呢1679最近也看了风暴，哎，觉得演员的演技还算在线吧，还可以哈。1679也提到了说国庆档我特别期待的就是长津湖了，还有一部电影是我和我的父辈。泪落心田提到了两部，一部是长津湖，一部是我和我的父辈。5155说温暖的抱抱，这个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不是去年的春节档上映的一部电影哈。当然大家之前看过什么样印象比较深刻的觉得很好的电影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主要还是想问问大家，比如说这个中秋小长假您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呀，或者您多长时间没去电影院看电影啦，您想不想去电影院看电影，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通州夜查电动自行车，5人被顶格处罚。那么从9月20号开始，通州区政府各乡镇街道及公安、消防、应急、交通、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主管领导带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突击检查共检查小区、老旧平房区和出租公寓、出租房屋共76处，发现隐患、整改隐患314处，清理违规入户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92块，违规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97辆，违规停放电动车208辆，处罚物业、公寓等管理单位19家，拟处罚款28.5万元，处罚个人6起，共罚款5500元。其中啊，5人因为电动自行车违停、违规充电，违反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多次告知后拒不改正，处以每人1000块的顶格处罚。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春秋航空就哈尔滨进出港航班客票发布了特殊退改规定。21号，春秋航空发布公告称，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方便广大旅客妥善安排出行，春秋航空现就哈尔滨进出港航班客票发布特殊退改规定，适用范围是2021年9月20号前购买，而且乘机日期在2021年9月21号到2021年10月12号之间，由春秋航空实际承运的哈尔滨进出航班。那么规定说啊，符合上述适用范围的客票，从通知发布时起，旅客朋友在航班计划起飞前提出退票或者是变更的，可以执行以下非自愿退改。如果选择变更到2021年12月31号前由春秋航空承运的后续同航线航班，免收变更费和票差价。再次提出变更或者是变更到2021年12月31号之后的航班，按照自愿变更办理，并且根据对应的舱位收取变更费用，如果选择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中国电信表示，控股股东中国电信集团拟增持不少于40亿元。21号，中国电信公告，控股股东中国电信集团计划自9月22号开始12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的股份，拟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40亿。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中国电信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以及资本市场的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再来看看，研究称啊，二手物品的交易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 2021中国闲置二手交易碳减排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二手闲置物品的交易规模从2015年的约3000亿元快速提升到2020年破万亿的市场规模。闲置物品交易的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品类。那么预计到2025年，中国二手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将达到接近3万亿的市场规模。许家印中秋致信全体员工，坚信恒大一定能够尽快走出至暗时刻，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21号中秋节，一封许家印写给恒大全体员工的家书也曝光了。那么在这封信件当中啊，许家印表示坚信恒大一定能够尽快走出至暗时刻，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实现保交楼的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硬刚特斯拉，贝索斯的电动车公司也将上市，估值达到5100亿。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即将和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电动汽车领域开展一个正面较量了。那么最近啊，有消息称亚马逊投资的电动汽车企业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上市，并且希望通过这次 IPO 融资至多80亿美元，估值或接近800亿美元，那么约合人民币5157亿。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中秋小长假期间，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去电影院看电影呢？今年的电影中秋档表现怎么样？当然还有这个不到10天的时间哈，我们又要迎来11的长假了。那么今年的国庆档市场票房预期怎么样？我们都会和大家来探讨一下。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关注什么样的电影，看了什么样的电影，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大家上午好，我是美哲。那么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刚结束的电影中秋档，还有即将到来的电影国庆档。其实我们要是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拨一些，收官的暑期档啊，今年的暑期档累计票房是达到了73.8亿，但是这个数字呢，相比于2019年177.78亿的暑期档票房成绩是下滑了将近58%。而今年的中秋档，其实它作为在暑期档和国庆档这两个大档期中间的一个小档期，如果发挥的好，其实还是能成功的树立一个小档期的品牌的，也是能够提升市场的热度，为接下来的国庆档来造势。那从小档期来看啊，其实今年 有几个档期还是表现不错的，比如说今年的五一档，今年的清明小长假清明档，其实都是通过一两部比较头部的影片，再加上几部比较有潜力的中腰部的电影叠加出现，带动了档期的整体热度。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刚刚过去的中秋档似乎就在业内啊承载着一些救市的意义。那么刚刚结束的中秋小长假也有十几部电影上映了，范围呢是涵盖了灾难、亲情、动画、爱情还有宠物这些题材。同时呢，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其实今年的中秋档和国庆档大约有10天左右的间隔，而往年的这个距离国庆档其实越远的中秋档，相对而言这个中秋档的发挥空间会更大一些。那么今年中秋档的影片会不会在后续10天里继续发挥更多的潜力，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哈。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市场表现预期又会怎么样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孙家山老师。你好孙老师，能听到吗？ 主持人好，大家好，可以的。 咱们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今年中秋档票房的一个最新的成绩吧，请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怎么评价今年咱们中秋档这个小长假电影票房的成绩，包括在这个中秋登陆院线的电影它的类型口碑又怎么样呢？您怎么看？ 今年的这几个小档期呢，整体的表现其实都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虽然之前的预期可能也没那么高，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首先呢，还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因为新冠疫情的这个不稳定，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就是哪怕是3天小长假，我们也走进影院，然后去挑一两部自己喜欢的影片，这在过去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年呢，确确实实这个是属于不可抗的外力，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观影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还没有恢复，所以今年的中秋档呢，也不例外，就是也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不仅是不如2019年，比那个就实际上已经跌到了2015、2016、2017年那个水平，但这个原因呢，就是刚才讲，其实它是一个多方面深层次原因造成的，不是说简单的疫情，确确实实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在2018、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票房结构和档期结构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就是由于我们这个产能，就这个产能包括两个产能，一个是我们这个院线的产能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影片的这个产能，这两个产能呢，放量是增长，所以看似我们这个档期就是票房有一定表现，但是我们相关的影片，具体的影片在小档期内，其实就通俗的说，就是回本获利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的。所以就是刚才讲，再加上新冠疫情，这个结构性问题就被放大了。确确实实，在2019年、2018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关键数据就已经跌到了2015年、2016年的水平。虽然那会儿票房看似还挺高，然后我们的那个荧幕数看似还在增加。但是确实这个疫情的一叠加啊，原来隐藏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连我们的这个票房上座率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个包括观影人次就是讨论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这些最关键的问题就确确实实就是都开始深层次的暴露出来，就是跌到刚才说的跌到了2015、2016、2017年的水平，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对。 刚才孙老师跟我们说了一下，其实今年的中秋档，包括今年的许多小档期表现都是不尽如人意。可能我们从比较直观的方面，能从票房的一个直接成绩上去看到哈，像今年的一些小档期的票房成绩，甚至是退回到了2016、2017年的一个水平。当然，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这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比较感性的、比较主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其实对很多电影观众的观影信心，我觉得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就是大家出于对疫情防控的考虑，可能我原来我愿意去电影院看一部新片，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其实都可以在家去看电影，我可能通过线上的流媒体去观看，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观看，可能客观上都会影响我们影院的一些上座率。包括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哈。那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可能之前一些被掩盖的问题 问题就暴露了出来，所以导致我们看到好像暑期档不是很尽如人意，所以是不是今年的中秋档能好一些？现在中秋档看上去又没有那么理想，所以有很多人尤其业内人士就会问，那今年的国庆档会不会能够拯救一下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这个市场的票房哈？我看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其实也跟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想请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看了什么样的电影。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看到燕林姐说，今年我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是1921，这应该是在七一的时候啊，一部献礼建党百年的影片，从这个之后我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包括现在大家在映的电影当中比较关注的是《风暴》这部影片，以及在10月份九月底即将上线的《长津湖》哈。想请孙老师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包括今年的中秋档，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档上映的这些影片的类型，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讲究，有没有一些说道，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首先我的基本判断呢，对于这个国庆档依然是不乐观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福建的疫情啊，就至少又有一两个省，尤其是像之前是那个广东啊、福建啊这些东南沿海的一些大省，都是我们票房的一个重要构成，但至少又有一两个省事实上是已经退出了，提前退出了我们这个中秋档和国庆档，所以 还是疫情的影响。 对，所以这个从基本判断上我肯定就是不乐观，我觉得能达到1718年的水平就不错了，真的。然后但是呢还没有完全那个就是悲观的原因就在于今年的这个中秋档啊，就是离十一比较近，能连起来啊，这个是其实能够相当于发挥这个档期的聚集效应，不像往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其实也有一点接不上，所以今年的话我估计也像风暴，尽管这个评价就是现场观影的评价和网上的评价呈现出了两极化的分化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像风暴包括在之前上映的失控玩家、怒火重案然后包括那个在我们这个中秋档里，就是类似就是你好李焕英和那个给你一朵小红花这种关于我妈的一切，就是这种中小成本的家庭题材影片， 温情电影。 对，这三四部电影它的这个表现呢会延续到国庆档，然后在国庆档呢以这个重磅长津湖就长津湖在中秋期间也在那个我们党史馆进行了首映，还有朋友托我去要票啊，就是可见这个预期还是蛮大的。然后包括像同样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同系列的我和我的父辈然后包括一些在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这种大档期都出现的一些动画类电影，所以就是中秋档前后这表现不错的这三四部影片，加上刚才我说的国庆档已经放进档期的两三部大作，他们叠加起来呢还是有可能有一定表现，就是虽然总体不乐观但是还是有可能有一定表现。就是如果那个像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能够重复就是2019年国庆档的这个表现，那我觉得就是虽然总票房不会太高，一定会下降，但是不见得就是单部影片的表现也跟着整体一起疲软，说不定还会有一两部也能有不错的表现。 虽然我们说整体的市场表现情况可能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如果单部电影的艺术过硬，后期制作技术过硬，还是有可能有比较亮眼的一个表现的哈。我看到我们朋友们也是在听听 FM 平台上跟我们聊了自己最近看电影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哭哭哭 Kiki 就说，这周日啊我去电影院看了风暴，一个老大哥几乎爆了一个场，过去凑热闹看了看啊，觉得还不错，基本上演员的演技都比较在线，觉得情感戏方面稍稍显得有一些拖沓，但是他讲述的是铁道工人，我作为一个成长在石油工人家庭的孩子，这种国企的担当我还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这部《风暴》算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的商业片吧。当然目前大家在各个购票平台上去看啊，它这个热度排名也是比较靠前。 钱的。当然从主演上来看，像朱一龙啊，这些这个自带光环的一线明星的加盟，可能也是这部影片曝光度比较大的这个原因之一吧。包括像其他的演员黄志忠啊、陈数的演技，其实大家也都是有口皆碑嘛。所以说风暴的故事如果讲得比较好的话，它其实也是能够赢得很多观众的信任的。包括刚才还提到一部主打温情和家庭的电影，这也是非常适合我们中秋小长假一个团圆的气氛哈，叫做《关于我妈的一切》。其实这部片名我觉得就可以涵盖它影片的一个主要阵容了。其实从它出演的阵容上来看，像徐帆也是比较演技派的一位演员，包括有一位年轻的演员叫张静怡，之前也演过一部关注度比较高的电视剧叫《风犬少年的天空》哈，这次呢也是加盟了这部影片。当然我们说今年中秋档的影片类型其实还算比较的丰富，但似乎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头部的一些电影出现。看到我们李东一位听友也是在平台上跟我们说我特别关注在今年九月底十月啊十一档期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长津湖》。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就是志愿军啊，当时呢也是给我们讲了一些自己爷爷参军时候的经历啊，非常的感人。所以大家可能有这样情感因素的加持，也愿意去走进电影院观看一些新电影。当然我们说现在业内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啊，目前咱们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现状，就是好像不赶上节日，没有节日档的加持，那你想获得比较好的票房成绩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孙老师？ 确实，因为我们就是国家这个电影产业这些年的发展呢，相关影片的，尤其是大片儿啊、大制作、大 IP 就是它的制作成本就算没有天价片酬，纯粹的制作成本也不便宜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都说这个像《风暴》，他找的那个《流浪地球》的团队，就是做这个特效，这个特效的这个费用也不低，所以他必须得通过超过一周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档期呢，才有可能就是在票房上就值得持续表现，在商业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回报机制。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小档期，无论是中秋档、端午档、清明档，三天的小档期呢，基本上都会选择像那个这种亲情的、温情的这种中小题材的家庭题材的中小成本的家庭题材影片，包括像我们的青春片就是这个青春题材，他们不管是这个青春题材还是这个家庭题材，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演员总的这个阵容人数没那么多，然后没有什么大场面大制作， 是 也不需要什么特效，同时一般情况也不是那种特别火的 IP， 所以他在这个就是小的档期里的话，他有这个搏一搏的这么一个空间。 尤其今年年初这个《你好，李焕英》上映之后大爆之后啊，其实也是给了这个电影制作方一些刺激吧，也是刺激了这一类家庭温情影片数量上的一个产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影响。 对，这个也不是说今年这个就是才产生这个现象，确确实实像前些年我们最开始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刚才讲这个青春片、青春题材，然后就像您说的，就是您好，李焕英这个家庭题材，让大家意识到，哎，原来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总的来看的话，我们确实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们提的这个提问是非常有水平、有道理的。就是只有就是春节档、暑期档和这个国庆档三个大档期，其他的话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清明档、端午档、中秋档三个小档期。过去说还有一个贺岁档，但贺岁档也就是元旦啊，元旦一两天啊，这个时间一两三天时间也不太够，每天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过去的贺岁档。所以整体来看，就是我们这个档期结构就是这样。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庆档，其实也是在2019年才出现。之前国庆档也有所表现，但是没有扩容到这个容量。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期待怎么拉起来的？其实是2019年也才拉起来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国庆档能尽快稳定下来，能把这个容量稳定下来，有固定的表现。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总体发展显然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最后一些时间啊，想让孙老师跟我们说说，刚才您反复提到了，其实疫情之前我们就有一些问题，疫情可能又催发了这些问题，包括影响到了现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一个信心。那最后一些时间，想让孙老师聊聊，您觉得就目前咱们中国电影市场怎么样才能重建观众走进电影院的一个信心呢？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业内的一些专家、一些从业者，大家是有没有做一些努力？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疫情，然后调一下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因为这个疫情显然是一个危机，是一个挑战，但是永远是因势利导吧，看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机遇。因为在疫情之前，你告诉大家，哎，电影其实一些一般的电影是少拍或者别拍，或者是一些由于金融上的原因啊，就是必须要拍一些的电影，能不能别拍？因为拍那么多也上不了院线，或者是上了院线的话，挤占了一些质量好一点的中小成本的影片的那个生存空间，这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结构是不利的。同样的话。也是因为疫情，如果在疫情之前，我们说少也没必要修那么多电影院，因为我们的电影院确确实实在这几年已经高度饱和了。在暴露年龄，在新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电影院其实非常少啊，就是那会儿电影票房可能只有5亿左右啊。就是一些老同事和我说，那会儿形势特别严峻啊，就感觉这个行业随时随地可以关门了。然后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呢，我们这个有一个上扬的发展周期，大量的这个。就是院线，它都其实都是这十年建立的。按照专业标准来说，在3公里的人口聚集区里面，有一家影院当然是好事儿，这个呢就是有保障，有两家也可以有竞争。但是如果有3家、有4家，比如说在一线城市有5家，那这肯定就是不能盈利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年啊，在全国各地去调研去走的话，哪怕是一些小县城，哪怕是一些西部地区啊，就是过去我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区域，在3公里的人口聚集区啊，就是这个投资的标准，已经找不到没有影院的地方了。就是刚才说的，随便到哪哪个地方， 覆盖率还是非常可观的。 就都有一两家影院。那现在如果要不是疫情的话，相关的这个院线影院那个兴建的这个步伐还是没有停。但是刚才讲了这两个产能，一个是这个影片的产能，因为我们就始终是二八定律。打个比方，1000部影片可能只有最多只有200部才能上院线，那800部就没有播出的机会。那如果要是大制作的话，或者是说制作成本在中等成本的话，没有上线的机会的话，那就没有回本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视频网站在网上播的话，它的那个商业回报的力度是远低于在那个院线在实体电影院线下来放映，是远低于这个标准的。所以另外一个产能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院线产能。所以这个影片产能和院线产能的这么一个没有节制的拉升呢，却直接拉低了我们的这个电影院的上座率，然后同时观影习惯又没有显著改善。像您说的，这些年也有流媒体，又有直播短视频网站，也有这些长视频网站那个分流，那么我们这个票房的这个整体结构其实是没那么理想的，所以也是造成了我们这一年疫情这一到来，包括疫情的一反复，然后我们在疫情之前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过去好歹还有一个票房等能当成一个说辞啊，有一个多少块荧幕数当成一个说辞，现在连这个说辞都说不出来了。对。 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哈，其实这种市场的冰冻状态已经持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但是咱也是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任何危机啊，危中有机，可能也是一次机会，让我们的整个电影产业结构进行一个优化和调整。包括刚才孙老师提到的，一方面是影片的产能，有很多的影片它拍完了之后不能上院线，甚至都不能播出，大家都看不到，其实这也是一种产能上的浪费。包括院线的产能，这种这两方面无节制的一个发展和拉升，其实也势必会导致我们影院上座率的一个下降。包括我觉得观众信心的重建，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像牵着蜗牛去西藏说，自从疫情防控以来，我还没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呢。可能也是啊，就是现在大家观看电影的途径比较多，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或者是享受自己在家看电影的那种过程。包括水镜也说了，休息的时候会在爱优腾 这些视频平台刷一刷电影。当然8398也说，如果有拍的比较好的电影，我还是喜欢去电影院去看的。当然现在好像我特别想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并不多哈。我们要承认客观问题的存在，但是我们也要抱着一种信心，也希望我们整个电影市场能够有一个优化调整，能够有一个提升。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分享，谢谢您。 嗯，谢谢，再见。 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那么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